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69首。寻陆鸿渐不遇，僧皎然。宜家虽带郭，也尽入桑麻。静纵篱边菊，秋来未着花。叩门无犬吠，欲去问西家。抱到山中去，归来每日斜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